带着外公全国的奔波，只为就医。大舅舅呢，为了挣钱，申请到中东工作。他的妈妈呢，做后勤，用三姐弟的名义向单位借钱。外公的病呢，拖了两年。老人离世后，三个子女的家底空空了，负债累累了，很多年都没有缓过来。他说直到今日他都还在帮妈妈还债。后来呀，他妈妈常对他说，以后啊，我自个儿要是病重了就不要治。所以呢，对于普通家庭而言，一旦有人生了一场大病，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医疗费用，基本上这一个家他就垮了。老中小三代人，一人重病，全家连坐，即使多年衣食无忧，大病面前都可能是一夜回到解放前。那么还有一个中年人跟我说，他们家原本是有车有房有投资，还有几十万的流动资金，这突然有一天他的岳父得了流感，在 ICU 病房住了三个礼拜。ICU 的费用呢，大概每天是8000到2万元。上了人工费以后，开机费6万元，随后每天2万元起步。如果说在 ICU 你要待很长时间，那就只能卖掉北京的房子。老人呢，在 ICU 撑了20几天，还是去世了。那这个时候这家人已经考虑卖房了。如果老人没有离世，那么拖得再久一点呢？所以这件事儿无情的就告诉我们，中产跟无产之间，小康和赤贫之间，只不过就隔了一场病。谁敢说自己永远碰不上大病？我说这两个事儿，还是家庭基础比较好的。可是，对于无数普通家庭来说，他们本来温饱无忧，或许呢，还有一些积蓄。可是，一场病啊，就能把他们拉到深渊去。那你治还是不治？不管你怎么选，那都是错的。去年的时候，台海网曾经做过调查，如果母亲病重，你肯花多少钱？这个调查呢，共计400个样本。84.13% 的市民表示，他们愿意用尽资产来挽救母亲。其中呢，还有65.08%的人是不惜倾家荡产，负债累累。这是个明知终究会人财两空，却还想做的选择。这以前吧，有位北京房山的一位女同志啊，她找到我。那她找我来是想让我帮助她看看，她的父亲到底还能不能治好。他拿来了所有的片子和检查报告给我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向我讲述了他跟他父亲的故事。 是怎样的故事呢？ 他说呀，他打小啊，母亲呢就和父亲离婚了。再也了无音讯。所以呢，他是在单亲家庭当中长大，一直呢和父亲相依为命，父亲把全部的爱都给了他。他的父亲又是当爹又是当妈，供他上大学，支持他选择自己的事业。当然他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现在呢，终于在大都市北京安顿下来，买了房子，有了一份很不错的工作。在一个外资企业，这待遇呢也很不错。正当他觉得

现在做一切努力都没有用了。医学包括中医也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完善，很多的病还是会治不好的。那么他看到我这么肯定，那个姑娘当时情绪啊就失控了，说不行，必须得这样，不惜一切代价把命搭上也要救父亲。 嗯， 我记得之前曾经有一位在临床上干了40多年的退休的医生说过，当你的亲人得了绝症，你所做的选择都是错的。这大病像悬在家庭头上的剑，剑落下便是一场金钱与命运的较量。那么据卫生部数据，人一生患重病的概率为 72%、 哦、 人这一生罹患重病的概率不低呀、啊。 嗯， 大病如果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那就是发生在亲人朋友身上，咱们难免要面对这一天，面对那个可怕的选择。那么在中产和无产之间，小康和赤贫之间，只隔一场病，造成这个结果的，花的钱能超出任何人的想象。 嗯， 那么在那之前，唯一能做的，让自己呢，尽量的别得病。 嗯， 所以啊，当我接触生物场研究的那一刻，就让我看到了这种生物疗法的优势，它能在不伤害身体的前提下让人活得健康和长寿。而且呢，用生物场治疗仪不用再在模棱两可的疗效中等待，它的效果立竿见影。 嗯， 用上之后患处的疼痛就能缓解，咱们的血压、血糖、血脂各项指标都会有明显的回落。这个不是我老太太张嘴就来的，而是大量的临床试验证明的结果。所以呀、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才会批准。 嗯， 并且现在已经有很多三甲医院的康复科、理疗科以及高端疗养院都已经引进了生物场治疗仪。 嗯， 那么更重要的是，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不让大家继续陷入到因贫治病、因病治贫的恶性循环里，我呀，作为生物场治疗仪的主创人之一，为大家呢争取到了免费体验的机会。那么联合全国各地发起了生物场健康公益万里行的活动。那么在这一段时间里，只要大伙儿报名预约，你就能够到当地用生物场治疗仪免费做体验。 嗯， 让大家呢不用掏一分钱就能享受到带来的疗效。 真的太好了。那最近我知道已经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呢都已经去做了这个生物场治疗仪的、 嗯、 而且反响是非常的热烈。为什么呢？因为仅仅是做一次两次，这个效果就非常非常明显。 是的，像有些听众朋友打了十几年的嗝、 嗯、 啊，做完之后他不打嗝了。 嗯 啊，有这个风湿骨病的，做完之后当场的疼痛就缓解甚至消失的。有7-8天才能做一次大便的患者，做完之后他就开始排除黑便。有这个嗓子眼儿总卡着痰，做完之后能够咳出浓痰的。还有呢，当场他的血压下降了10到20毫米汞柱的等等等等。那么前几天有一个院长还跟我说，有个老同志啊来做辅助治疗，仪器一启动他吓了一跳。 嗯， 他说自个儿脚里啊有东西在跳动。医护人员就跟他说，这个就是脉冲在破开血管里的淤阻呢。但坐了一小会儿，他就说 这脉冲怎么不动了呢？ 嗯， 好像就到了我的脚踝这儿。当时医护人员立马引起了警觉，就问他，你有没有走一走路啊？平时就觉得一走路觉得腿疼发麻，得歇会儿才走啊。啊，那么医护人员呢，一边让他做治疗，一边告诉他，你一定要去检查一下，你这种情况很可能是下肢静脉栓啊，因为咱们老同志啊，下肢出现了动脉硬化，那么血液循环就会不畅，就会出现跛行，走一回路你这个腿就疼发酸，很多同志走不了多久他就得找地儿坐一坐再走。所以很多人认为我年纪大了， 嗯 啊，上了点岁数了，实际上这个不是说年纪大上了岁数，有的年纪很大百岁老人都走得挺好的呢。你这个呢就是下肢静脉栓。这不第三天老两口又来了，进屋就感谢提醒他去做检查的工作人员，拉着他的手就道谢，因为去做检查了果真就是下肢静脉栓。结果呢，哎，做这个生物场治疗仪又继续做了两次， 嗯， 他的下肢麻木明显的减轻了，腿呢也不那么沉了，也不走一段路就疼了。 哦，徐主任，我知道这个下肢静脉栓呢，它可是一种很可怕的血管疾病， 嗯， 万一这个栓子脱落，极有可能就会引发像肺栓塞呀、脑梗等等。 嗯， 那像下肢静脉栓这个病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病啊，主要就是动脉硬化引起的。 嗯， 动脉硬化出现之后，这个斑块从血管壁上脱落，那就形成了血栓了。那么这个血栓呢，慢慢的会从小血栓变成大血栓。 哦， 那就会堵血管啊。那我们说到动脉硬化啊，参与生物场治疗仪临床的时候，我记得有这么一个病人， 嗯， 是冠心病，这位朋友做了三个支架了，而且呢还是堵。 哦， 五年前的时候呢，总觉得左肩膀疼还有麻木感，他以为呢左肩膀，那肩膀嘛不就是肩周炎吗？ 嗯， 结果上医院检查了，人家说跟肩膀没关系，是冠心病，冠状动脉硬化了。医生当时说，你这情况不算严重，只堵了 20%-30%， 你只要控制的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啊，给他开了一些他汀类的药，让他回去吃。那医生都说不太严重了，那他更加不当回事了。 嗯， 结果不到一年，他开始从肩膀疼发展到胸口的憋闷，再由这个胸口的憋闷就发展到了心绞痛，每一次发病啊，从这个胸口就牵扯到牙齿、喉咙、肩膀等等都跟着疼。最开始呢就吃硝酸甘油消心痛还能缓解，后来呢每次发作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这硝酸甘油也不能立刻缓解了，他就再到医院一查，这才知道自己的冠状动脉已经堵到了 70% 了。 哦， 这个心肌就缺血的情况严重了。这个时候大夫就建议，你呀，尽快的做手术吧。 嗯， 那就做呗。一次手术的费用对他来说还能够承担。啊，心里有些害怕。但做了很久的心理建设后呢，也算是接受了。那么手术做完之后，医生就跟他说了，这药啊还是得接着吃。 嗯， 抗血小板的阿司匹林啊，还有呢 ADP 的抑制剂，还有降脂的他汀类的药物，还有呢控制心率的贝塔洛克啊，还有降压的、扩张血管的、改善微循环的等等等等，就是一样不能少。他当时就跟我说，我每天吃了这些个药之后，我其他的东西什么都吃不下了。 嗯， 他说，您说我的胃才多大呀，一把药咽到肚子里，我还能吃下什么呢？而且有的时候吃完这个药之后，脑瓜子生疼，胃也难受。我就说了，这是副作用啊，但是人大夫跟我说了，有副作用是很正常的。他说这是个什么道理呀？啊， 我吃了他给开的药，我难受，还成了正常的事儿了。但是他的儿子呢，就一直跟他说，你得信大夫的，你坚持吃一段时间，慢慢的有些药呢，就可以减了，您这病呢，也会好起来。结果呢，他儿子这么说，他就忍呗，吃呗，到最后，没等到减药的那一刻，反而再次发作心绞痛，又被送进医院。 哦， 一查又有一个地方堵了，于是呢就做了第二次手术。短短五年，他一共住了58次院，做了三次支架，到头来还有新的淤堵在发生。 嗯， 大伙儿看，你纵使你守着一座金山银山，也不够你这么折腾挥霍的。最后他儿子呢也是卖掉了大房子换成了小房子，还安慰他说，爸呀，你放心，我肯定不会放弃您，这病我肯定想办法给您治好。幸好呢儿子是个孝顺的儿子，但大伙儿说他心里的愧疚感得多深呢。儿子都卖了房了给他治病，他的心里能好受吗？那等我把这个生物场治疗仪拿出来的时候，他特别惊讶。他就说，徐主任呐，你好歹呢给我开点药，我都植入了三个支架了都没用，你这东西能有用吗？我就问他，你药吃够了没有啊？还没吃够啊。他也是将信将疑的就说，反正都已经这样了，就死马当活马医吧。当时呢，我就把生物场治疗仪的主机放在他脚下，然后把电极片这个贴片啊贴在他的足三里穴。在这儿我提醒大伙儿一句，如果你这位朋友你是做了心脏起搏器的，做了支架的啊，你来做生物场治疗仪，那你一定要告诉我们的医护人员，因为你做的支架那都是金属材料的，因为生物场治疗仪里头有高地磁，所以对于上了支架的安了起搏器的朋友，你一定不能抱着主机，你这个主机一定是放在脚底下。当然大家也放心，这个绝对不影响效果啊，因为血管啊它是循行全身的，从脚下疏通啊，这个作用呢它也不会打折扣啊。当时呢我就把生物场治疗仪一启动，他吓了一跳。说这什么东西啊，在我脚里头拱来拱去的。我说没事，你放轻松了，这个就是脉冲，它能冲破你的血脉里的淤堵，把你血管里的钙质沉积多余的胆固醇和油脂给它冲走，让你的血液循环起来。那么做了一次之后呢，他就出了很多的汗，而且这汗呢还有些黏，我拿那个纸巾给他一擦，纸都泛黄，这个其实就是他血管里的油脂垃圾往外排了。他就说，哎，徐主任你还别说，我现在就感觉浑身呢轻松了不少，好像得病以后就从来没有这么舒坦过，胸口啊也不那么憋了。后来他连续做了一个月后，这期间他只发作过一次心绞痛。之后他再也没有发作心绞痛，憋闷感也消失了。然后呢他又跑医院去检查了，发现血液循环畅通啊，他的动脉硬化堵塞的情况呢下降到了 15%，而且呢血管的弹性有了明显的回升，几乎他的状态跟常人无异，至今没有复发。所以这个就是全新生物疗法当中的生物场治疗仪。那这些天呢很多朋友已经到店里体验了生物场治疗仪，都发现用上之后啊，不论是血压也好，胆固醇也好，甘油三酯以及血糖也好，那都有了不同程度的下降。我跟大伙儿讲，在巴马长寿村啊，那儿的七八十岁八九十岁还有那些个百岁老人呢，是耳不聋 眼不花，而且他们都挺爱吃猪肉的。 嗯， 啊，咱们都说猪肉啊，你多吃了容易得心脑血管病，容易让咱们得三高。但是我们发现那儿的人最爱吃的就是肥猪肉。 哦， 很多老爷子老太太都是叼着水烟袋在门口晒太阳。可是人家的血管为什么就那么好呢？我们做了调查，八九十岁的老人血管弹性跟咱们四五十岁的人差不多，哪有什么动脉硬化？心脏没有动脉硬化，它就不会有冠心病；脑血管没有动脉硬化，那就不会有脑中风；眼睛没有动脉硬化，就没有白内障、青光眼这些个眼病；没有颈动脉硬化，就没有脑供血不足等等。那只要血管是健康的，那低血压什么的很多的病那就都没有。所以呀，巴马这儿的人之所以健康长寿，这不就是因为那里独特的地磁场吗？ 嗯， 所以生物场治疗仪复制了这种有益的地磁场，那么这种治病的能量就更强，才会有啊非常好的效果。所以听众朋友，您还没有报名生物场健康公益万里行活动的朋友，您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这个时间肯定不会太长。 嗯， 因为三甲医院的治疗是收费的。说实话，我的压力也很大。生物场治疗仪不是我一个人研发的，这样下去，这些医院引进了，他们肯定会有意见。所以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大伙儿有高血压、冠心病、脑中风后遗症啊，静脉曲张，有颈椎痛、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有关节炎的，还有胃病的、前列腺炎的，慢性支气管炎的、失眠的、糖尿病以及眼病等等，有这些病的，有这些病的朋友啊，咱们不让你掏一分钱，你就能得到免费体验的机会。 嗯， 那大伙儿呢也好好的体会一下我说的这种健康方式它到底好还是不好。 嗯，不用大伙儿掏一分钱，我相信啊，这也是我们很多一体多病的朋友正需要的。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那对于想要领取1000块钱体验费用的朋友，如果你想参与节目之后就可以进行报名领取。以下是广告时间。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将免费向市民发放1000元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体验卡，可免费体验10次。因服务资源有限，各地每天接收30人进行体验。想要免费领取1000元体验费用，请您在节目后马上拨打电话进行报名申请。如第一天名额已满，可尝试第二天继续报名申请。报名申请电话：400-108-1661，400-108-1661。温馨提示：请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你好徐主任。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您说啊。 那个前一段时间我在咱们那个看病，也听过你几次节目 啊。 然后现在不是咱有一个那个生物场治疗一万里行吗？ 对。 他那个对我这个就是肠胃功能紊乱、肝脾不足 啊， 有什么好处吗？ 有好处啊，你胃肠功能紊乱嘛，是不是？ 对对对。 啊，那就是消化系统啊，可以通过生物场治疗仪呢来调节咱们细胞的这个功能，修复细胞、激活细胞，来让细胞呢正常，然后呢 这个身体的状况呢会逐渐的开始好转。嗯， 明白了 啊。 我 您说 这次第一个就是这问这个，第二个就是我首先对您这个节目我感觉我应该支持一下吧。 啊，应该支持一下。 通过吃了药 啊， 我的这个身体状况得到了改善。 啊，身体状况得到改善了。嗯， 对，前天我又去复诊了。 啊， 然后我还要继续吃第二个疗程，第二个疗程吃完看那个王主任王大夫说 啊， 基本上就没问题了。 啊，基本上没问题，那多好啊，是不是？今年多大年纪、啊、 那个我42。 哦，才42岁。嗯嗯， 对，然后我就这肚子就坏了2年了，到别处看都说是五更泻，可是说吃了药都不管用，还是有汤稀有脓， 嗯 什么都有。 那说明有炎症啊，对不对？ 嗯 啊，所以你刚才咨询我生物场治疗仪，它能够消炎啊，它有这个作用。炎症说明你的细胞有损伤，肠黏膜细胞有问题，所以你总有大便。您说。 其次我在想帮我母亲问一下 啊、 嗯、她就是肠，她的肠胃功能 啊， 她也是有的时候起夜就是大便 啊， 也是老拉 啊， 然后她还有一个经常性的失眠，腰疼。 嗯嗯嗯。 嗯， 那他有没有吃点药呢调理一下呢？ 没有，通过您这儿您看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然后是怎么着，先让他吃点别的药来慢慢调理一下，还是怎么着？而且他身体啊， 嗯， 还有一个什么，皮肤瘙痒的很厉害，有时候抓的就是、哦、抓破了都反正都不行。 啊啊啊啊，痒的不行，说明这个血液里啊有毒啊。在中医上把这个痒症归为什么呢？归为这个风湿热导致的，这个代谢不好。所以我说的啊，这个生物场治疗仪现在是大伙儿免费体验，不妨让你老母亲呢过来做一下体验，体验一下看看这个身上有哪些个慢性病，这些慢性病如果体验一下慢性病开始好转的话，再给开点中药，这吃一吃呢就好了。那这样子的话，我这里可以给他开一个中药方啊。 嗯， 这个中药防风10克，禁戒10克，蛇床子12克，用水煎了，一天一剂药啊，就是治疗身上的痒，先吃个5剂药看一看感觉怎么样啊。 嗯，好嘞好嘞 好嘞， 那我非常感谢您、 啊、不用， 您帮我解决了我的身体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啊，徐主任。 嗯， 我经常性的腰背神经痛。 腰背神经疼？ 对。 你这个腰背神经疼有没有拍过片子？ 没有拍片子，我拿拔火罐一走，好像咱们这个您讲的经络通了，它就不疼了、 嗯、就是走罐走过以后就不疼了是吧？ 不疼了。 那我就建议你方便的时候，我们这个生物场治疗仪你一定要把腰背疼你做一下，你可以去做现场的体验、 嗯、 好不好？ 明白，谢谢徐贵。 啊，不用谢不用谢。好嘞，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 再见。 哎，好，再见。 再见。 哎，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那么现在在全国正在进行生物场健康公益万里行活动，很多朋友啊都在接受生物场治疗仪的免费体验，那么我们来听一听他们都有什么感受。这位朋友你好。 好。 你好啊，您来自哪里吗？ 我是银川的。 您多大年纪啦？ 76了。 76岁，今天也是到银川做治疗仪了是吗？ 啊，对。 嗯，那阿姨接下来啊，就把之后的体验和感受跟徐主任来分享一下，好吗？ 好，好。 您好，您好，我是徐桂英啊，你好。 啊，你徐主任，徐老师啊。 啊，对，我徐桂英，你好，请说啊。 啊，我做之前成黑夜睡不着觉。 啊。 我现在就只有一个目的，能叫我睡觉。 哦。 做了，做不做之前的时候，一边觉都睡不上，啥都不想。 啊。 我瞪着眼睛睡不着。 睁着眼睛睡不着，特别的。这个难受。 现在， 嗯， 我做了两回了。 啊，一共做了两回是吧？ 啊，对对对。 那你昨天做了一回以后， 啊， 昨天晚上这个觉睡得咋样啊？ 啊，睡了四五个小时。 睡了四五个小时。 啊，可以吧？ 那你之前呢？ 啊，之前撑黑夜睡不着， 一点都不睡 啊。天天要吃。啊，一点都不睡。 哦，天天要吃药， 啊， 嗯。 啊，天天靠着吃， 嗯， 那个做人菜， 嗯嗯，那你今天第二次做， 啊， 做完了没有啊？ 啊，做完了， 做完了。 今天做完了，昨天做了， 嗯， 昨天晚上睡得就挺好。 哦，昨天晚上睡得挺好，今天回去 啊，对对， 会比昨 天 晚上睡得还好。 啊，对， 嗯嗯，跟你讲啊，咱这个失眠这个问题， 啊， 它是一个大问题。你光是吃那安眠药没用，那个安眠药吃了你睡的觉，你第二天人也觉得不舒服，因为它涉及到你的是什么呢？你的肝脏啊，你的脾胃，你的肾，你的人的阴阳，还涉及到你的心脏，还涉及到我们的胆，这些地方五脏六腑都会让咱们不舒服。您说你要是整个五脏六腑十一个脏腑整体的来调的话，您吃的这个药可就不老少了，对不对呀？您现在用的生物场治疗仪，其实呢在我们批准的那个范围之内，它里头就有失眠，它就有失眠。 嗯， 一般情况下啊，用个这个半个月左右吧，就是它就见效了。但是您这个可真是特别快，就一次就开始能睡四五个小时了。那您这个安眠药啊， 对对对， 我得跟您说说了，要慢慢慢慢的往下减了。 嗯， 其实我跟您讲啊，您这个治疗仪， 嗯， 您现在这个体验呢只是做了一部分。我为什么跟你说做一部分呢？ 嗯， 因为你现在这个生物场治疗仪， 嗯， 它释放的这个生物场能够增加你大脑皮层的一个抑制过程，能改善你睡眠， 嗯， 延长你睡眠的时间， 嗯， 增加你睡眠的深度， 嗯， 就是您睡踏实了。这样睡踏实以后， 对对对， 咱这个脑细胞啊，它就不会过度的损伤，咱那个什么，记忆力下降啊，丢三落四啊，这些全都能改善。如果您在做这个治疗仪的时候，你再配上一些那个音乐疗法啊，再放一些平和的这个音乐，缓慢的这个音乐，哎呦，你一边听着那个音乐， 嗯， 然后你做那个生物场治疗仪的时候，它不是有一个震动吗？就是说咱们生物场治疗仪能够释放出跟人体同频的远红外线，它不光是产生深度的热效应，而且它那个震动跟你的音乐比较吻合，它的震动也是缓慢的，逐渐的激活修复你的细胞，这样子您这个觉睡得可好可好了。您现在觉得这台仪器 太好了，太好了，你把您这个东西真好， 真好，嗯， 真好，叫我能睡着觉了 啊！叫你能睡着觉了， 我高兴呢。 嗯，我告诉你，回头您的心脏也会很好。嗯，除了做治疗仪的体验，还做了别的实验吗？ 就是做的那个蔬菜和鲜艳嘛。 啊， 昨天 啊，昨天， 那天 啊，体验了蔬菜， 啊，做的蔬菜和鲜艳。 嗯， 那个蔬菜也。很新鲜，它脆了 啊， 鲜艳给带了 啊，咸盐通过治疗仪上边放了一会儿， 嗯， 盐的味儿淡了， 啊，对对 对， 没那么咸了是吗？ 嗯， 啊，对， 蔬菜更加新鲜了，农药帮你去除了。 啊，对，蔬菜更加新鲜 啊， 脆黄瓜脆脆的， 黄瓜脆脆的。那你以后啊，要是有这个治疗仪的话，您看生活上它也帮到你了，身体健康防病方面它也帮到你了。那咱们老同志在家里抱着它，靠着它，踩着它，坐着它，这个治疗仪都行。您觉得它是不是特别好啊？ 嗯、对对对对，嗯，对，对，太好了，就是太好了。嗯， 咱们老年人就是实在，不会、 嗯就是、 不会说啥，只会说太好了，太好了。我对我这台治疗仪，我更加有信心了。那我今儿个就先跟您说到这儿了啊。 啊，好好， 哎。 祝徐主任身体健康啊！ 哎呀，我也祝您身体健康啊！ 父母啊！ 啊啊啊！好，好，再见啊！ 啊，再见啊！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你好。哎，徐老师您好。 哎，你好，您是来自于哪里的？ 我是沈阳。 啊、哦，沈阳，什么问题您说啊？ 啊，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现在病情吧，因为啥呢？ 啊、 还是那个夜尿频多， 啊、 一天晚上最少4次， 啊、 5次到6次， 啊， 这是我的夜尿频多， 啊， 完了呢。风湿骨病吧，完了也挺严重 啊。 我今年夏天手疼的吧，就在小拇指、手指头长出一个鼓包了，有黄豆粒那么大。 嗯嗯， 长出来吃出来了。 嗯嗯， 血压呢还算行，比原先强多了 啊。血压比 原先 好多了。 原先像过山车似的，现在反正不敢停药，也还得吃药。 嗯 嗯，最高是160，95， 嗯， 就这样。 嗯， 就这么情 况。嗯嗯，那您要是说到这个呢，我就想建议你 这两天，咱们这个生物场治疗仪正在进行全国各地的体验活动。 嗯嗯， 啊，你可以参加这个活动去做一下体验，您看看这个体验做了之后，在您的身上是不是出现很多好的现象？ 嗯 啊，您联系一下，联系以后呢去做一下体验。这个呢是特别是针对咱们老年人呢，药呢一直在吃，吃的也比较多。有些人呢这个病呢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儿了，对不对？ 哎，对，我也犯愁了，吃药。 对啊，现在呢我们这个生物场治疗仪呢有1000块钱的是专门用于生物场治疗仪的体验，你可以体验10次。我们很多朋友呢像这个血压的问题体验1次，血压下降啊，有的人你说这个疼痛啊什么的啊，睡眠不好的什么的，有的人一次他就见很好的效果，有的人需要2次。啊，你现在呢去拿到这个体验卡啊，可以免费的体验10次。您看看通过这个生物场治疗仪，那您再看看您身上的病症是不是又好了不老少，好吗？ 嗯嗯，行行 行， 我就按照你说的这么办呗。 哎， 行， 好了，那我也不多说了，您自个儿打电话去啊。 哎，好，等好消息我告诉你啊。 行啊，好，我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哎，好了，哎，再见，谢谢你。 那生物场治疗仪曾做过1000余例临床病例，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感受。 你今年多大岁数？ 74，他是静脉曲张，引起的那个静脉血栓。静脉曲张不是那个发炎了，发炎完了他就这个整个这一全程的静脉血栓就成栓了。那肿的都不敢下地走，不能迈步，住院了。住了就20天，花了8000块，结果一点没起作用，就是烟消了，就是这栓堵着呢，我一直坚持到3个半月，我也什么药也没吃，就4个月呢真就见效果，挨着坐着1个多月吧，但今天3月份重新复查一遍，到那儿一那个大夫完说你这是特好了，就说完了那 他说你静脉是你全又给我全冲开了，没栓塞。后来完他又检查过心脏，心脏的这个左侧有一个那叫组织有点那个跳动不太好，他说那就是你动脉引起的，你肯定你还得检查。我又检查动脉确实这个颈背有两块。完了后来他说你就回去吧，你原来你攒着你还攒着，你也不用吃，你就肯定存在这个，你都害怕。他说静脉栓你还得注意，动脉这块在下边，他回流没事，堵不着你。哎，你放心，你就是尽量回去参观放心。我把那结果都拿来给你们了。 8月11号的化验单，那个时候选是左侧大隐静脉血栓性静脉炎，是吧？ 对的。完了，这出院的还有一个呢。 这个是9月25号出院的时候。 哎，对，哎， 这是左侧大隐静脉血栓形成。 形成就是这还是吗？这个就是。 然后等到4月份的时候显示双下肢静脉超声未见异常。 你看这就是吧，就好了吗？这是那结果，甚至不是那前， 就是前后的对比，太明显了， 太明显是。坚持做了，是3个多月就走到就上那个，就一点没影响了，就是那个大巴，我转一圈，完了照样打球了，我没事了。以前就在这帐里头，那我你看我在医院，我们那儿媳妇跟孙女那个放假的时候就推着我上那个前面去那个检查去，不能走道，这是每天坚持打球，太高兴了。 今年是75岁，我叫崔秀芝。我原先吧体格非常的不好，特别是这个梗椎，哎呀，梗椎压迫着我这个神经啊，这个脑供血不足，脑子上不去，这个就迷糊。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腰间盘，走道就跟你讲话，走道就哎不敢走，害怕走楼主，一种害怕的心，不敢走道，就是这样。就是一开始说这个咱们，他一看呢，哎呀妈呀，就说这崔姨啊，你的梗子也太严重了，那脖子后边怎么那么大包子那么大呢？哎呀，我说别说了，我就因为他，我年年住院，那一年得超过3次住院，就因为这梗子啊。完了，那个就说崔，你应该坚持做，你坚持才能胜利，才能把你那个这梗椎啊，这个包啊，能给你做下去。我说那就咱就试试来吧，我就抱着这个试试的态度就来了。来了，完了一天是做半个小时，就是那个我们店长说了，我给你做1个小时，我看怎么样。我说行，我说太谢谢了，就这样，我坚持到现在，我这梗椎后边这脖子这梗椎这个包。你根本就下去了，就见小了，就没了。这个迷糊呢，也就是也不弄迷糊了，走道也不像那个东倒西歪那个状态了。对我这个受益太大了，我太感谢了。另外呢，我这个腰间盘这个躺着吧，怎么躺怎么不舒服。从做了这个治疗仪以后吧，我这个腰间盘呢也轻了，也好了。主要是我这个梗椎太效果太大了，太好了。手麻脚麻现在都已经好了， 对， 这个脚也这个原先这个脚从脚麻到这儿，现在不麻了，手也不麻了，就是梗椎吧压迫这个神经吧上不去，导致的这个血脉不流通。从做了这个治疗仪吧，从做了这以后吧，我打开了，不疼了，也不麻了，好了。我特别感谢，我以后呢还经常也来做了，保持的做到那啥，做到彻底好了以后，我后边那个包真没了。哎，原先这包可大了，以前这个后边这个梗椎这个大包啊可硬了，对，我那个比鸡蛋都大，那个大包。通过这个治疗仪哈，你看实际我这脖子没了，可远乎了，一点都没了。原先你就这么转脖子嘎嘣嘎嘣老响，现在不想了，现在好了，你看可自由了。我特别感谢这个治疗仪给我这个受益太大了。